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又翻嚟啦，咁就今呢一节咧，咁就我哋讲翻啲吓，即系国际嘢又好，国情嘢又好啦，系嘛，咁就嗱，众所周知啦，咁就后日咧就系呢一个一路一带嘅高峰会啊，就系呢个北京举行嘅，咁啊梁振英就非常之意气风发啦，就话自己有份去啦，咁其实讲真，喂呢、這个就系正正就系点解我哋要喺七一游行嘅时候令就系、是、要落佢面啊，系嘛，仲以为自己真系大支嘢，真系以为自己吓系呢个超级联系人，喂你落捻咗台噶啦，你上去做乜柒嘢啊，唔捻关你事噶啦，喂你仲有十宗罪啊，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是、喂呢一、這个大罪之身，即系何以领军，系嘛？你大罪之身，你做乜柒嘢啫？屌你老尾，你系国耻嚟嘅，你系港耻嚟嘅，系嘛？咁所以讲真，呢、這、一个时候，喂佢喺佢公意气风发嘅时候，更加要借民气冚佢一巴，其实系。咁啊，你话即系你而家泛民主流泛民，即系咁，即系要系要想同呢一个林郑啊，可能即系好似有少少拉关系啦，系嘛？又话叫做呢、這个叫咩啊？唔系大和解都好，呢、這个咩咩二中留情 啦，即系想建立翻一种好似以前即系同曾荫权或者同董建华年代嗰种关系咯，即系仲系想建立翻嗰种关系，即系雨伞前。CY 前的关系， 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首先你真的要投名状咯，即是你敢不敢动这个梁振英，喂就要看你怎样回应到其实民意了，是吧，即是我都希望，即是其实喂我都希望我刚才的建议成真啊，大佬，喂你七一大游行，喂你那张 banner， 是吧，航拍落来的那张 banner， 梁振英十宗罪，喂是全世界周围流传的，你点样超级联系人，你系港耻国耻嚟嘅，一个叫做系荣升做呢一个政协副主席嘅梁振英，俾你香港人话你系有十宗罪，吓你大罪之身，你仲要贪污逃税，喂，即系呢个，我觉得呢个香港人系可以做得到嘅，绝对可以做得到嘅，呢个系，即系你睇下有冇即系心嘅啫，咁但系就而家呢个一路一带咧，其实都即系而家搞呢个高峰会咧，我哋都想讲讲嘅。其实都，我哋有段片嘅，我哋开去先。 To attend a forum in Beij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s that? More stuff can move around the world more easily, and people can travel more easily. 真系摩伊士啲，有北京市民就话，净系踏出家门口都好麻烦啊。一带一路论坛扰民，北京地铁多站封闭，逼爆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嚟紧礼拜日同一会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嘅国际会议中心同附近嘅国家会议中心举行。29位国家元首同政府首脑已经确定出席噶啦，咁多大人物啦，阿爷梗系紧张啦。虽然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口口声声话会贯彻坚决不扰民嘅指示，喺论坛期间。不会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但是咁多人是因为北京多个地铁站包括天安门附近的站由昨日开始就陆续临时关闭，连车都会飞站，有部分北京地铁站是冇封，但就因为安检排晒长龙咯， 咁搞法几多人会迟到啊， 就算不搭地铁搭巴士都随时遇上同样问题，因

你亞洲馬六甲海峽嘅即係嗰個貿易航線嗰個暢通無阻啦，係嘛？咁你甚至乎你去到歐洲啊，咁你自己你講呢一個旅海啊咁地方，你都要駐軍啦，係嘛？好多地方都係要。喂，你冇可能你唔做嘢嘅。係嘛？即係如果你係要處理一啲即係尤其係有地緣政治紛爭嘅地方，尤其係好容易俾呢一個恐怖分子係去突襲嘅地方，係嘛？即係你尤其係你而家有一種講法㗎，喂，其實講真的，你而家搞你打通一路一帶咧，其實你除咗你係打通咗物流、貨流、經濟之外咧，同時間你令到你自己都係大開中門，令到嗰啲恐怖分子更加容易入嚟 喎。係啊， 唔遠㗎，其實你講阿富汗其實都好多㗎。 絕對好多人啦、啊，即係你講真，你廣州都非洲人，非洲裔嘅嘅人啦、啊，而家已經 嗰個威脅其實係即係喂，如果佢對你呢個發展。尤其你自己本身你真係你搞任何收地嘅發展呢，你發展一定牽涉收地㗎嘛，係咪？喂，你係動搖到當地嘅地頭蟲同埋佢自己即係喂佢搞到佢自己係 desperate 變成咗一個喂即係除咗武裝以外係冇任何嘅方法去發展，即係總之佢覺得發展係與我無關嘅。咁佢就会反台噶啦。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中国人嗰种咁嘅，即系发展模式，去到即系啲发展中国家会点咧？即系佢系咪即系控制咗人哋经济命脉？即系喺嗰度投资之后，成立啲公司，即系啲嗰啲老板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嘅。 嗯， 即系只不过请你做啲工人嘅啫。咁呢样嘢有危险嘅就系、是，即系佢可能啲人会反扑嘅。 嗯， 即系觉得你控制咗我的经济命脉，跟住咧又喺度控制我，变咗系变咗一种新嘅 殖民帝国主义咯。 新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呢种。 同埋你唔系第一个搞帝国主义啊嘛？如果你有任何嘅帝国主义嘅意图嘅话咧，系好容易惹起人哋嘅怀疑。 系啊，同埋最一样嘢就系中国人咧个问题就系佢嗰个排他性好强噶。 系， 即系佢要睇肤色。看血缘的即中国人是、嗯、即是汉人啊、嗯、那去到第一国家做投资他请那些人可能都是高层啊全部都是中国人来的。 嗯、 那这样东西其实有一种的危险性其实即是一第一路就是对中国好啊因为不好啦、啊、即是这样东西很难讲的即可能很多即是中国国家可能他们真的需要一些基建的那就掰你咯即是要你的技术啊、要你的投资啊这样。但耐了之后会怎样呢有没有冲突呢其实又真的都不知道。 不是讲真的你见到你你其实讲真的你就算你现在没有一路一带都好啊其实你中国的对外发展其实不是未做过的嘛你很简单你现在见到你远至到去南美洲即是尼亚拉瓜 这个运河啦、 啊。你搞运河其实都是 很多人反对的 完全 环境 的。啊、即系你跟住你近到嘅，你再近少咗去到非洲。喂，沈旭辉都出过非边屌噶，系嘛？即系就系因为佢自己，喂，往往去发展嘅时候，佢净系买通咗，即系嗰个叫独裁者，系嘛？嗰、那个地方元首咁样样。咁但系问题就系啲独裁者永远自己收到钱之后就唔 Q 你，唔即系完全系唔会点样 compensate 啊？佢自己嘅一啲即系被逼迁嘅人噶嘛。喂，咁但系反而。喂 ，IMF 撲街極咧，佢、都會揾人嚟去即係去監察。 即係 IMF， 即係佢即係點樣衰都好啦，新自由主義點都好，但係佢有啲理念係好嘅。 係啊， 即係佢要求你，即係你接受我嘅撥款咧，你要做啲改革，可能要地方分權啊，或者你嘅管治嘅政府管治要達到某種水平啊，反對貪污啊等等，即係呢啲咁嘅起碼門面上都要你做啲改革嘅。咁但系中国可能好多时都冇喎，即系无条件啊嘛，成日话我唔干预你内政啊嘛。 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咧，就系、是、其实嗱，因为你受助嘅国家咧，都系通常就系一啲即系发展中国家啊，都系一啲即系封闭国家，亦都唔系民主嘅国家。咁唔民主嘅国家对于呢、這个即系中国嚟讲，梗系会觉得系即系惺惺相惜啦，系嘛？大家都系即系为利益嘅啫，系嘛？大家都系收完钱之后都懒理下面。